省不少电费的。 微暖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小雨，局地暴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南部局地暴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5%。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将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嗯，好，那么想用住房公积金买房的人啊，一定要注意了。最近呢，多个城市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新政，打击呢用住房公积金炒房的投机行为，比如说异地购房啊、离婚购房啊、离职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条件啊，这些呢将更为严格。那么公积金将有怎样的变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如果关于公积金方面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呢，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你把问题提上来，我们试着来回答啊。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阿伦，你也注意了最近关于住房公积金呢也确实有些变化啊。 对，确实是，因为其实这个住房公积金应该是关系到我们广大职工的一个切身的一个利益，还有这个在购房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优先选择用这个住房公积金购房的这个贷款的方式，因为确实是无论是利率啊还是这个自身的这个享受的优惠都要比商贷要低很多，所以这个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政策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可以把时间往前先推一下，就是在这个去年的这个317的这个限购之前，包括在前年之前那个930限购之前，其实这个公积金政策相对还是很宽松的。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金融政策方面，公积金是一直是配合着这个楼市调控的一个步伐，就是说在这个调控相对来说没有这么严格的时候，可能是公积金是属于一个利好的政策来出台，然后这个我们用公积金购房会更加的这个便利一些。但是现在在这个当前的这个防止楼市过快过热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下，大家都知道今年调控政策出的比较多，相应的那个金融政策也在收紧。 所以公积金这一块陆续近期出台了很多比较严格的政策，我们今天一会儿可以来看一下有哪些。 对，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啊，买房的很多人都是要贷款的啊， 对， 这个一次性付清的话这种事儿呢很少很少啊。 对， 然后贷款，对，贷款的话呢就一个是公积金贷款，一个是商业贷款，一个是组合贷 款。组合贷款， 那么从这几种方式来看的，公积金贷款还是比较有利的哈。 对， 一个它这个利率呢比较低，另外呢现在咱们只要有正经的工作，他就交着你这个，给你交着公积金啊， 没错。 所以呢，那公积金是用什么的呢？它就是用来购房的嘛。当然还有其他企业用途。 嗯。 所以呢，现在对于公积金的贷款呢，国家也出了政策，比如说原来有一些这开发商他不愿意让你公积金贷款，那现在呢也不允许了。啊，公积金贷款完全是支持的啊。 对。 另外现在公积金贷款的话呢，有关部门的办起来也并不是那么麻烦，反正种种的这些条件集合起来呢，就觉得公积金贷款呢，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还是比较便利的。 对，手续其实比以前还是简化很多的。 是的。 我记得在，五六年前的时候用公积金贷款买房，差不多从这个申请到下来，时间很长，大概得3个多月。 嗯， 然后这个手续很麻烦，要跑很多的这个部门啊，单位开证明啊，公积金中心什么的。其实现在来讲，这个还是很便利的，因为基本上咱们在职员工每个单位都有人事部门， 对， 他就有专门把你负责的这个公积金就办好，这个卡就办好了。然后基本上你去这个公积金中心贷款的时候，基本上也就去个一次，顶多2次。因为你的信息和资料都被录入到系统当中了，所以基本上不用你来回反复再开一些证明或者盖章。 所以面对现在公积金呢还是比较宽松的，大家还是比较好带到的这样的情况啊。确实市场上呢也看来出了一些问题，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各个地方对于公积金这个事儿呢也有一些新规出来了。比如说哈，近来呢包括广东省啊、杭州市啊、天津啊、内蒙古自治区等等多地是陆续收紧了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政策。比如说哈，广东就提出了一个说不允许呢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炒房投机，说对于呢异地购房，尤其是非户籍地、非缴存地来购房，那么非配偶或者是非直系亲属共同购房等等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各地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这个阶段性的停止实施该类型提取政策。这个相对来讲还是紧了。 对，这个我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他提到这个异地购房，那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在广东缴的公积金，但是你可能在广东之外的地方购房，尤其是这个他所谓的非户籍地非缴存地，就是两个双非，我们提到的这个一个非户籍地就指的是比如说你是南京人，但是呢你在广州工作，那也就是说你的缴存地是在广州，你的这个户籍是南京。那如果你是在南京买房的话，你顶多算是在非缴存地购房，但是你是你的户籍地还情有可原，可以解释为你是刚需。那么如果你是在你一个南京人在广州缴的公积金，然后你要去这个无锡买房，或者说是去杭州买房，就是这两个城市之外的地方买房，人家就会断定你这个不是刚需的需求，有这个投资投机的这个性质在里边。 就是既没有户籍， 对， 又没有缴存地 啊，对对对， 所以在一个无端的地方你买了一套房， 没错。 那如果你要想用住房公积金的话，是很难的。 对对对，是这样。就好比其实包括对于很多咱们北漂的朋友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北京工作可能有5、6年啊，然后公积金也都缴了好长时间了。你在缴存地是北京，然后你可能家是这个河北的，然后你现在说要去跑这个南方某一个，比如说那个丽江买套房子，那可能人家就会断定你这不是自住的需求，可能就会有这个炒作的这个嫌疑。 是的，其实刚才呢阿伦你这么解释来讲，我觉得这条啊挺厉害的。 对， 因为像北京来讲呢经常有这样的，就是我是北京的户籍，但是呢我可能是这个在其他地方上班吧，或者说在北京上班等等的，可能在海南买房了，或在什么地方买房了， 没错， 就是跟你完全是户口也不在那儿，然后缴存地也不在那儿，再买房了。如果你要是在那边买房贷款的话，用公积金贷款，那应该是不允许的。 对， 但是现在北京还没出这样的。 对对对，现在是这个陆续广东新出了这个政策，因为可能也是南方那边的这个投机炒房的这个行为比较盛行一些吧。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广深一带由于这个那个珠港澳的那个大湾区的那个建设吧，就是说也是 推动了那边房地产的一个比较过热的一个发展嘛，因为说这个广东，我听他们说就是这个九市，所谓的这个珠港澳这个九市两区，就是两区就是香港和澳门，九市指的就是像广州啊、深圳啊，包括周边什么珠海啊、肇庆这些城市，这种近期的炒房的这个势头有点这个抬头的这个趋势，尤其在这个六七月份。按理说应该是一个相对淡季的时候，他们却呈现出一种成交量的一个大幅的上涨，也是引发了有关部门的一个注意。 刚才咱们说的是广东吧，那下面咱们看看杭州。说杭州啊，也有一些这个关于公积金方面的一些政策出台哈，说职工在非本市及非户籍地购房以及偿还住房贷款本息的，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这是杭州的。 杭州这个相比于广东的这个力度更大，因为广东它指的是从现在开始再往后可能说你购房不能提取。而杭州它这个是对以往发生的行为也会有一个追溯，就是说你已经买房了，那但是你如果不在本市缴存，然后户口也不在本地购房的话，就偿还贷款本息的情况下是不能提公积金的，也就是说你这个月供不能靠公积金来还息，所以说这个对于以往的这个炒房的行为也是有一种约束，这个是更严厉的一种措施。 现在是这样啊，比如说像我们单位这种情况哈，比如说你买房子了，买房子的话呢，然后你拿着这个发票啊，或者说是房本，然后到这个公积金的这个管理部门跟他去说，你就可以领取公积金了。但是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不是在北京买的， 对 啊，你是在外地买的，那你拿这个发票去，那可能就不能够领房基金。 对对对对，按照他这个杭州的这个政策来讲，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对于投机炒房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有一个连贯性的一个限制。这个其实、 虽然说他买房的时候没用公积金贷款，但是你这个房子买完以后，虽然说你可能付的全款，或者说是怎么个情况啊？一般情况下，你到单位去拿着发票就能够领你的住房公积金，每月就可以领了。但这种情况也是不行的。 对，这也是对于打击炒房的一种限制性的一个举措。这也是公积金政策收紧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吧。 是的。咱们再看看天津啊。天津呢则提出说，职工申请将本市行政区域外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转入本市的，转入前应该在本市开立住房公积金的账户半年以上，而且连续逐月缴存住房公积金满半年的。 其实天津这个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很多人想要在天津炒房，但他又不是在天津工作或者不是天津户籍的人，这部分人他可能通过公积金的一个方式，说我把我原来存的公积金转到天津的账户上，然后这样我买房就能享受这些优惠了，但是现在不可以了，而且要转入前在这个本市开，在天津当地开立公积金账户半年以上，这也是一个对于时间上的一个约束。因为对于炒房人来说，他很多都是短线的这个投机行为，可能这个楼盘刚开盘我赶紧买一套，然后这个楼盘马上要售罄了，我这个趁着这个还在热销的情况下，可能我转手挣一个差价，很多人是这样，在短期之内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就我见过很多这样，就是比如说这一套房子是5万一平开盘卖的，那可能等这个房子售罄之前它可能会涨到6万一平，那可能我就5万一平开盘买的，然后5万8的时候我就给它卖出去，一平米赚8000，那一套房子100平米也能赚个70-80万。所以说这个对于这种投机炒房的人来说，在天津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这种限制呢，也是对于应该说是对于这个公积金贷款这条路就完全给堵上了。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对于这个所谓的离婚再购房的情况哈。就说现在呢也得到了所谓特殊的关照。 对。这个所谓这个什么假结婚啊假离婚啊这种情况，在去年的市场当中是特别普遍的，今年北京会有所好转，因为北京也之前出过相关的这个政策了，然后这次这个广东啊包括天津杭州也都出，就是这个通过假结婚假离婚这种方式来骗取购房贷款资格的行为会被这个严密的封堵，而且提取公积金的时候会受到特殊照顾。这个所谓特殊照顾呢， 特别审查， 不会，对，会被审查，而且审查基本上你如果是属实的话就不允许你提取这个自己的住房公积金。 比如说对于同一个人多次呢变更婚姻关系购房，或者多人呢频繁的买卖同一套住房啊，非配偶或者是非直系亲属共同购房等等，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要严格审核住房消费行为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啊。 对， 实际上就是在贷款的过程当中，对于你个人的行为要有一个整个的审查。 没错，而且其实这一条呢，我觉得对于咱们很多绝大部分听众朋友，就是这种正常购房的刚需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咱们正常人也不会说离好多次婚结好多次婚，然后就是这个为了买房，而且也不会说同一套房子我们在短期一两年之内买卖好多次，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属于典型的那种房虫炒房的这种行为。 对，就是投机的。 对， 这 纯粹是投机了，都不能称其为投资，因为他可能就反复的来那个倒手这套房子，来回的挣差价。这个我觉得就这种行为对于市场来说，这不稳定的因素就在于这批人。 另外还有关于公积金啊，就是说离职提取公积金也将受限啊。现在是这样，因为我在一个单位都二三十年啊，我没有跳过槽，我也不太懂这个。比如说我在一个单位啊，这个交了公积金啊，比如说这个交了十年，然后我这个调工作了，那我要调工作那天的时候，这个公积金那我是不是能够提取出来是吗？ 是 这样，或者离职？ 我提过，就是我去前年我不是创业嘛， 然 后我也就属于离职了嘛，离职，然后他当时是你离职前跟单位填一个那个离职的那个申请表，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关于公积金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表，然后你拿着这个表去那个公积金的这个窗口，然后人家就可以说让你去等，但是他不是一次性，比如说我这个公积金里边有假如说有5万块钱啊，他不是一次性把五万，我说我提申请打五万，他都打到我的这个卡上，而是按照这个分季度来这个 就一个月打多少，一个月打多少，或者说三个月打多少， 对，三个月打一次，对，我记得当时是分了三个季度，然后 那实际上你是离职啊，离职的话呢，他会这个把公积金给你退还，如果假如你调动的话，他可能不会退你，他会伴随着你到另外一个单位， 对，这个钱还在你的账户里边， 对， 会存在你的账户。 所以有些人就知道这个空子嘛，就以离职来提取公积金。 对， 但是目前好像已经受限了。 对，他以前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为了炒房或买房，我就辞职呗，辞职完我这钱就取出来，取完等我买完房我再找一新工作。可能这种情况现在来讲就是会比较严格的被限制。 所以呢，你看啊，这个杭州就明确指出了，说非本市户籍缴存职工与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时候，先办理个人账户的封存。那么账户呢封存期间，在异地开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稳定缴存半年以上的，办理异地转移接续的这样的手续。未在异地继续缴存的，那封存满半年后才可以提取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它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它打击投机者的同时也保障了这个刚需，避免了这个一刀切，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公积金这个公字就是体现了一个这个公共的一个含义在里边，就是说大家公积金里的钱其实是相当于是每个职工缴存到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所以说这一笔钱每一笔钱怎么去用，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哪怕说你现在公积金缴存的金额可能不多，然后我现在也不买房，但是这个公积金里边的一个钱是相当于是理论上来说是对于全体而言都是有这个共享和这个使用和这个留存的一个存管的一个义务和权利的，就像这个咱们物业经常说这个物业管理基金，然后每家都会交总还款2.5%的这个物管基金，那这个基金公共管理基金其实就是说相当于是每个人都出了这个2.5%的钱，但是呢每一家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可能要么商量来，或者要有一个业主委员会所谓的包括物业去协调这里边的关系，这公积金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只不过是由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来这个作为存管这笔资金的每一笔的流向和用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公积金如果是变成一个投机炒房者的一个工具的话，我觉得对于更多的 刚需的职工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不公平。 嗯、 所以说，出台这个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就不能让它成为这个投机者的一个钻空子的一个方式。 嗯，其实呢，从表面看呢，对于公积金的启用啊等等呢，设立了一些障碍啊。当然，这些障碍呢，是针对于那些用啊住房公积金呢炒房的投机行为的这些人啊，把他们这些空子呢都给他这个补掉了。啊，跟补上了，所以你就无法去钻空子。当然，对于一般的，比如说想买房的一些刚需人群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 嗯，而且我觉得是相对来说会有一些 甚至还受益、啊。 对，是有一些受益，因为其实我们刚才看到，除了限制以上群体的这个公积金提取，然后更大一部分职工的这个提取，从各地的政策来看。首套刚需的购房者是最大的受益者， 嗯， 应该说从这个 他怎么个受益法呢？ 从这个流程上来看，首先你看这个提取政策呢，是对于首次置业购买普通商品房的这个情况呢，会有一个倾斜，这个是广东提出来的，加大这个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政策力度，这个其实是也比较常见的。这个我之前我在以前我也用过，就是没有买房之前，就是当时租房子，然后我这个。房租可能一个月也有几千块钱，然后就觉得那会儿刚参加工作不久，然后还有一定压力的，然后我就申请把这个公积金然后用作这个租房，其实这个还是挺合理的。比如你的房租一个月是4000块钱，然后公积金可能提出一部分，然后去还这个去支付这个房租的话，也对我们现实这个经济状况也是有一个缓解。 是的，所以说呢，提取政策啊，像啊这个首次置业。啊，购买普通商品住房和在户籍地或者是缴存地购房等情况，这些人呢进行倾斜啊，加大呢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政策的支持力度啊。 对， 另外呢，像重点支持职工在缴存地或者是户籍地来购买首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啊，这些呢对于这些人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个目前公积金呢在一些城市使用率啊还是偏低，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公积金政策呢向刚需购买的人群倾斜也是必然的一个趋势。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公积金贷款上的它这个上限呢、啊、是普遍的偏低啊，加上这个商业贷款的利率呢不断的提升，那么公积金对于一二线城市刚需购房者的当务之急是有效提高它的贷款的上限。当然这也是很多人提出来，因为现在最高就120万啊。 对对对，确实你像、嗯、可能以前房价不是很高的时候 好像还行， 这个还能够一下、嗯、然后现在这个房价 杯水车薪， 对，就涨到这样你可能120万那个上限都不够交首付的， 是是是， 这个就会比较困难一些。所以我觉得后续可能也会制定一些相应的补足的一个政策，会更完善这个体系。但我觉得首先打击这个投机的是绝有必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提出这个房租不炒之后呢，无论从各个方式各个省份的这个出台的政策来看，都是对于这个炒房的行为都是从严绝不姑息的。所以说对于这类的这个购房的这个投机行为，在公积金这一块去杜绝，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因为你不能说我这个正常的商贷的口子给你堵死了，然后你都去钻公积金的空子。那其实对于更多的这个首套甚至无房户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非常不公平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同样去交这个公积金，完了我还买不上房，一套房子都没有的，然后你去投机炒房去，这个确实是有失公允。 其实话说回来，这个公积金贷款啊现在还并不是说热度非常高，因为这跟它本身的这个贷款的上限是有关联的。 对对， 比如咱们举个例子啊，在北京来讲，你买一套房子怎么也得300-400万吧，咱们就按300万是吧、 嗯、 按300万的话呢，你这个是刚需的话，你首套得交30%是吧， 四十 现在首套四十的话，那你就得120万， 嗯， 对吧？你120万的话，你还剩180万，但是你这个房基金的贷款只能贷到120万了，这60万呢，你还得补齐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对很多人很 对，因为 麻烦， 很多人他是这样。就像您刚才说的，就其实300万的房都很少很少， 都很少、啊。 人家说就算是有的话，就是说，五环外啊，郊区什么的，然后就算是300万的话，真的是这样。就是像您说，它最高在120万，它，你感觉好像这60万跟这个180万的总贷款，只是1/3的关系。 嗯， 但是其实人家交完这120万已经是捉襟见肘了。 对， 很多情况下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人都说，哎，凑一凑，其实他那120万都是凑的。 对对对， 这个所以说。真到这个购房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这个 荷包里的钱没有那么鼓， 所以很多人就不得不又组合贷， 对 啊，又组合贷再加点商业贷款，组合凑到一起， 对对对， 或者有些人呢就在去东凑西凑才凑那六十万，哪那么好凑那六十万呀、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时候干脆就放弃这公积金贷款了，只能商贷了。 对, 对, 对 啊，而且呢，很多的开发商 高就高了就认了， 对，就认了。而且很多的开发商真的鼻子不是鼻子，脸子不是脸子，你要是组合贷，他特不乐意。 对啊，那个网上有一个段子就说，那个全款的里边请。那个什么商贷的请排队、嗯、然后公积金在出门左拐 啊、哦、 对、就是、 连那个综合贷都没组合贷都没说， 对，因为有的项目确实是这样，就比如说这个有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土地比较稀缺的一二线城市、 嗯、 我看过很多楼盘都是这样，可能一个小区我就一千多套房子、 嗯、 排号的时候就排了四五千人，所以我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公积金甚至说组合贷的人、 嗯、 我这个当然虽然全款的没有那么多啊，所以说他们也对全款比较这个上心、 嗯、 但是商贷的是占大多数的，可能这一个项目10%-20%的人是全款、 嗯、 甚至60%的人是商贷、 嗯、 可能再剩下一小部分才是公积金、 嗯、 甚至说组合贷，所以说从开发商那个态度也可以看出这个不同人群在这个 是的 他们眼中的一个情况、 嗯、所以说目前公积金在一些城市使用的效率呢还是偏低的， 对， 这也是确实一个事实，因为确实有它的局限性啊，它这个贷款的限额啊比较低啊等等都有一定的关系哈、 嗯、 当然不管怎么样，对于违规提取公积金的这个引起的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哈，比如说杭州就明确指出了，对于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要记载其失信记录，加强的失信的监管，实施联合惩罚啊！三年内不得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那么广东也说建立呢缴存职工的信用档案啊，对于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要记载其失信的记录，并将记录随资金啊转移接续而转移。另外天津也提出哈、啊、说要加大执法的力度，实施呢失信联合惩戒，职工呢以欺骗手段的提取本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款的余额，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所提款额。所以呢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千万不要钻空子啊，所以这个事情还要重视。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他出台这个政策都是有这个因果关系的，也是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确实有这些投机的人看到了这个漏洞、 嗯、 然后这个 咱们看 这个 漏 洞 就得补上啊。好了，那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啊，咱们聊了各地关于公积金贷款的一些更加严格的措施出台了，那么一会儿在下半段我们要说说北京的情况啊、 嗯、 好了，那下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嗯，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跟着梦的节拍，每一天努力的我，一步一步追着未来。喜欢自己那么意气扬飞，表现到底那个我，从怀里会感觉多舒服，天地多辽阔。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

在北京交的住房公积金，我在海南买了一套房啊，我是全款的啊，没有贷款，那我能拿在海南买房的这个证据到我们单位去领住房公积金吗？ 可以， 可以哈。 对 啊，现在北京还没有其他的标准， 北京不像， 可能在外地就不行了。现在 广东就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出台这个异地的这个政策了。 对对对。 相对来说，这个北京对于这一块限制还不是很严，所以说还是可以正常的提取。 好的。另外丽丽呢也在问哈，说住房公积金除了买房之外还能干哪些事儿啊？这个咱们以前其实说过。 对。交房租， 交房租 比较常见的一个用途之一。 对， 交物业费， 交物业费，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哎，用我现在可能已经买完房了，那我每个月交的公积金最后干什么用呢？那交物业费的话，还是比较实际的，我觉得。再一个就是，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可以补贴这个生活费用。但这个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的。包括疾病啊这些的。 所以现在就是几大方面哈，比如说你租房啊，租房呢可以用，但是呢你也一定要跟正规的这个中介也好，或者正规的机构 签这个租赁合同， 而且还得有发票什么的哈，这些都要齐全才能够领到住房公积金。另外呢，这个支付物业服务费这个事儿，好像也得要去具体有些操作吧。 对，这个对于这个支付物业服务费的情况呢，是规定对于缴存时间满6个月，而且是没有住房公积金借款，没有提取住房公积金归还这个住房借款等这个费用的情况下，而且还得是低收入经济困难的家庭才可以使用这个公积金偿还物业费。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用户只能用这个一套住房的物业费来抵扣这个用公积金，抵扣这个一套房的物业费，不能说你家好几套房子，本来你就不属于这个困难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就说。 所以这个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提取出来的事儿啊。另外还有说你房子大修，当然那个大修不是说你装修啊，你贴个提砖、贴个瓷砖啊、弄个地板什么，不是这样的啊。你房子真正大修，可能还要开证明， 对， 才能领这个住房公积金啊。所以这点你也要注意。不过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住房公积金不仅的是买房来用，其他方面租房啊、 对 啊、修房啊。啊，甚至今天您说的这个交物业服务费啊，甚至还有一些生活补贴等等，可能够了一些条件的都是可以用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住房公积金吧，我觉得其实还是所谓这个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这个对于个人来说肯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因为说句最直白的，您交一份钱，单位还给你交一份呢。 对刚一开始大家 都是存钱，都是自己的。 对，刚一开始大家还有点抵触啊，扣我的钱，后来渐渐明白了啊，扣我那点钱，然后这个单位还得相应的 扣 的 越多其实越好、 不仅补足了啊，对，而且呢等于是相应的再给你来一份钱。 没错你 啊， 买一送一， 买一送一啊， 而且这一还是你自己的。 对，所以呢现在知道好处了， 存一送一应该是。 好了，那咱们先聊到这儿，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先看一看近期的关于楼市方面的一些信息啊。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还是邀请呢阿伦，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先看第一条啊，说这个网上租房，可以用手机呢扫码识别呢黑中介了。近日呢，市住建委联合市工商局、市网信办，还有市通信管理局以及呢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集中约谈了房源信息发布的主要网站，要求网站呢涉及房地产经纪机构发布的这个房源信息的，即日起呢需按照要求在网页显著的位置呢公示房地产经纪机构营业执照啊和这个经纪从业人员的信息卡。市民呢也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信息卡上的二维码辨别所谓的黑中介。 其实这个新闻在之前也是比较热度很高的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约谈了很多网站，我之前也看到有什么这个所谓五八同城啊、赶集啊这些什么百姓啊，这些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挂租房房源的一些网站，买卖房源的网站。其实对于这个约束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大家尤其是你除了像业内人士的话，这个普通老百姓购房者的话，他很难分辨出哪个中介是绿中介，哪个中介是黑中介，这个是哪个是安全健康的，哪个是这个违法的这个 骗钱的，就是设套的。我觉得，所以说对于这个比较简便的方式，通过手机扫码识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项很好的一个惠民的一个便民的一个举措。 对 甚至是一个民生方面的内容。 哎，没错， 因为 确实房子 开的， 对，房子涉及到这个所谓这个金额，对每个家庭来说太重要了。无论你是买房，就哪怕你是租房的话，你要遇到了黑中介，你也是很闹心的。 对，因为有些事情啊，你靠这个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去解决问题，真的是解决不了， 对对对， 必须靠国家的这个制度啊去管理、去监督才行啊。 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上海房贷利率下调被辟谣，北京的各银行没有变化。对于8月9号市场的传言，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呢下调了上海地区首套房贷利率折扣到9%。那昨天呢，传闻当中的银行啊回应了已经取消了下调的措施，那房贷利率呢重新调回了9.5%。此前呢，市场还在猜测房贷利率有下调的趋势。那今天上午的记者采访了北京多家银行后了解到，说房贷利率并没有发生变化。 其实上海的这个房贷利率的这个事情引发了这个业内很广泛的一个关注，因为上海作为这个比较典型的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它的这个金融政策的一个变化其实是有一个示范或者说是这个带头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上海房贷利率下降之后，很多人都在猜测这个北京会不会下降。那其实上海这个房贷利率仅仅是下降了一天就又调回来了，可以说是对市场的一个试水吧。我觉得这个试验之后发现反响太大了，然后可能觉得这个不太实际，不太成熟，就又调回来了。那么这个有了这个上海的这个经验教训呢，北京各个银行其实还没有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各家也都是还是采取了原有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政策，没有变化。 当然这条我觉得也不太准确，应该说也不是被辟谣，实际上它是真的降了一下然后就回去了，是吧？ 对对对 啊，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当时有的银行降了，有的银行没降，然后我也看了当时那条新闻了，这新闻吧有这个真的部分，然后也有夸张的这个 成分，对对对对，借这个来炒作， 对对对，就说这个这个 房贷利率要下调了， 对，然后引发出这个所谓的论点，就是这个金融政策放宽了，这个什么什么， 这是他自己发挥的， 对，房地产业湖又拿起来了， 对对对对， 这个后来就是有点夸张了， 所以这事大家一定要分析着听啊， 对， 有真有假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限制公司呢买住宅，北京会执行吗？七号啊，全国楼市调控密集程度呢是刷新了历史的记录，超过60个城市呢发布了超过70次各类型的房地产调控的政策，这其中呢，深圳发布的升级调控的政策被看作呢是一线城市第一轮调控的开始。那么深圳的升级版的调控政策当中，暂停企业购买商品房一条被广泛的关注，在此之前已有杭州、西安、长沙等热点的城市发布了类似的政策。 我觉得北京也有这个执行的可能。首先我先说一下对这个公司购房的我个人的一个态度啊，在这个房住不炒的情况下，我是非常支持限制公司去购买商品房的。因为你公司你的这个本质是在这个一个经营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公司去购房，你其实来讲从需求刚需角度，公司购房是没有任何需求的。公司购房就很典型的就是一个投资的一个行为。说投资是好听的，那如果买很多套，那就属于典型的投机。因为之前我们听说过，有些上市公司它面临退市的风险，然后但是它之前在一线城市囤了一些房子，把房子卖了之后，然后一下就把这公司都救了， 就摆脱了， 对，因为 困境了， 对，因为可能它之前在。北上广深，尤其是像北上深这些城市，他买过别墅，那一套别墅可能当年买的时候很便宜啊，现在可能一套都价值都上千万甚至上亿，那几十套就几十亿，他可能就一下这个资金链都盘活了，起到这种作用了，这个其实对市场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因为你公司的这个经济实力和这个财力和个人的购房者相比，你是有绝对优势的，所以说对于房住不炒的情况下，你公司去买住宅，我个人觉得是绝对是不支持的， 是的， 就是 如果你公司真的是特别有实力啊，发展非常好的话，你可能就自己盖楼了， 对啊， 是吧， 或者说这个， 你没必要去买了。 而且本身你做公司就是一种所谓的实体经济，然后你还去参与到这个炒房。如果中国的这个企业和公司都用作这个，把钱都用作炒房，而不是用作这个去这个经营或者研发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对企业长久也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这公司去买住宅确实可疑。 对， 啊， 没错， 确实可疑。来，咱们接下来再来看，说以房养老还需精细制度设计啊。以房养老正式的推向全国，中国银保监会啊近日发布了一个通知，说在全国范围内呢推广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而此前四年的试点似乎呢并没有消除许多网民的这种顾虑，这种有效的补充养老形式啊，显然还需要通过强化细化制度设计，让更多人来接受。实际上已经都试了四年了，其实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呢，还要强化以房养老的这种养老措施养老方式。 其实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存在于，首先是这个传统的一个观念和意识。 是的， 嗯，就不要说以房养老了，就算是把老人送到养老院，这在十年前都是看作是很不正常或者甚至说不孝的一种行为。那现在渐渐的可能大家慢慢接受了，把父母可以送到，就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实在没人照顾，可以送到这个养老院。但是这个还我们现在看似比较正常的一个送养老院的一个行为，还经历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消化。那这个以房养老现在推出来四年，然后各个细节还没有落实和完善，这个作为子女包括老人本身有一定的这个顾虑，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其实作为以房养老这个事儿，当时提出来啊，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是非常感兴趣的，他纷纷想去做，但是试水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不行啊。刚才您说传统观念也好啊，国情也好啊，不行，所以很多都退出了。最近据说只有一家在坚持在做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养老方式有很多种，这个只能算其中的一种方式。 对， 你说它有多好，非让大家所有人都以这种模式啊作为一个养老的方式，我觉得这不现实。 让适合的人然后来选择这种适合的模式就好。 对对，那也不是说呢把它取消，觉得这个就完全不适合国情，也没必要。 对对对， 就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方式。比如我前些时候看到一个电视新闻，其中一个老两口就是失独人群， 哦， 啊，他的这个女儿呢都挺大岁数去世了，然后等于是老两口有一套房子，这也没有什么儿女，哎，人家就觉得这个方式很好啊，是吧？人家就是用这个以房来养老，然后每月呢说能够在北京啊，人家每月能多拿到9000多块钱，而且人家说了，我还可以住到这个房子里面，而且每月我还能拿9000多块钱。等我真的百年之后故去了，那我也快快乐乐的享受我的晚年，这个房子爱给谁给谁就完了，哎，所以也挺好的嘛。就针对他可以，但是针对其他的老人就不行。 对，没错， 拉家带口的。 对， 你看有的老人就说了，我还要考虑我的孙子呢，我还要考虑我的儿子呢，啊，这个怎么办啊？这就不太合适，所以呢还是因人而定。 没错，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环京楼市呢为了躲避限购售房，手段真的是层出不穷啊。说近日呢，北京市世联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发布了一个环京房地产市场六月的一个简报。简报呢数据显示说，燕郊、香河、廊坊、固安、涿州等市县房地产成交量都有所上升。那么其中的香河县成交量的环比上涨了近高达161%。那么环京楼市呢呈现回暖的趋势。随后呢，记者也深入香河、固安、燕郊等地区呢多个楼盘走访调查，发现呢部分开发商、中介公司私下按推所谓的顺缴社保三年后再网签，更名房、回迁房、铤而走险、躲避限购的政策。其实我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就漏了，现在很多的一些中介公司啊都用这，比如说顺缴社保三年以后再网签啊，你这个现在比如在我这城市没有网签，没有这个社保没关系， 没关系 啊，你先把房买了， 我签一个私下的协议， 签一个私下的协议，然后呢三年以后啊，这个就你顺缴了社保三年以后再去网签， 再签这个买卖 啊， 网签合同。对，其实这种行为我觉得对购房来说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首先这个中小中介的这个资质和实力，如果三年之后有什么变化，公司倒闭了呢，这很有可能。这个合同能不能履行上， 因为它没有法律保护，啊，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这期间你的所购置的这个环境的房子发生了这个价格上的变动，比如说如果暴涨了，原房主如果不认这个合同了，是吧，这个是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我觉得 对于购房者来说都是一个很难约束自己的一个权益，因为 这些都是 行为是违规购房嘛，这个你真的是拿到法律层面上的话，你本身也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嗯，所以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没错， 所以国家还是要加大这方面的管理和监督力度哈，让他们无处藏身才好。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中介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于这种行为的一个零容忍和惩处， 嗯， 发现一起可能就处罚会比较严厉。 但关键是什么呀，他们已经形成一个企业链了， 没错 啊，就这一个链条吧，嗯，就处处都能给你提供服务，你说这个厉害啊，这真是没办法。 对，所以说就，啊，我个人就比较主张就是去实行一些比较严厉的一些政策，觉得就是比如说这样小中介可能发现了就吊销他的中介执照， 就 可能 罚的你 起到这个杀一儆百的作用。 对，罚的你永远抬不起头来， 对， 直不起腰来。 没错， 你看他敢做吗？ 这个可能他就会计算，我就不会为了这点利益我去担这么大风险 力度哈。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好，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哈，有些听众朋友也问了一些问题，咱们回答一下。比如说有些听众朋友问说，北京共有产权房可以用公积金吗？贷款比例是多少？ 这共有产权房是可以用公积金的，而且这个比例还挺低的。北京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关于共有产权房首套房贷执行最低的首付比例是 20%。 嗯， 那也就是说比商品房还低，因为现在商品房是这样，普通住房是 35%， 非普通住房是 40%。 就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所谓商品，咱们现在大部分六环内的房子都是非普，很少有普通住宅的。 对， 嗯，像这个经适房啊、自住房这个政策性住房，最低首付比例是30%，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共有产权的比例还是很合适的。你看这个总房款交一半，完了之后呢，首付才20%，算下来的话，你这个首付款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 对对对，哎，其实这个还是挺合算，但是哈， 嗯， 你要具体问题具体看待。 没错， 比如你共有产权房，现在即便它便宜一半的话，按北京这个房价，可能全下来也得200-300万。 嗯。 也得200-300万，对吧？ 没错。 比如说你200-300万的话，你只交一个20%的首付款， 嗯， 那比如说300万啊，你只交了一个60万， 嗯， 那后面还剩下240万呢。 对， 240万的话呢，那你房基金贷款呢，只能够最高贷到120万。 对， 那那120万就得上 贷 了。 对，没错。 所以很可能就是 做房贷。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比例的这个相对比较低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会降低一些门槛吧。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他可能是这个职业，他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收入是会提高的。 嗯嗯， 他可能现阶段就要解决一个购房的一个门槛的问题，然后以后可能慢慢再去还这个月供。 对， 对，而且这点上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可以放心，因为共有产权房就是国家推出的一个性质类的房子，所以什么组合贷这些他肯定不会拒绝的。 没错， 啊，这没问题的。所以呢，您这公积金是肯定能用上。 对对对， 啊， 比较稳妥， 比较稳妥。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公积金贷款年限是多久？ 这个年限是1年到25年，也是最长可以贷25年。然后这个最长期限呢，可以算到这个70岁。如果是组合贷的话，是算到65岁。 嗯， 然后也是不能超过这个贷款期限，不能超过25年。而且对于这个夫妻双方一起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呢，在这个计算贷款期限的时候呢，会考虑到。同时考虑到夫妻双方的这个年龄的情况，而且是以这个年龄较大者计算，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这个注意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两口子，一个50岁，一个45岁，那他是按照50岁的这个年龄来计算的，所以说可能你这个贷款的这个年限可能就会没有那么长。你比如说50岁的话，那最多贷25年，但是你已经超了这个70岁了， 嗯， 所以你就只能贷20年，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这个公积金贷款还比较明确啊，比如说很多人是在工作的时候， 嗯， 啊，所以才公积金贷款吧， 嗯， 没有说我退休了我还用公积金贷款，这不太可能哈。 对， 对， 对。 那么也就是说，女的呢，一般的是在55岁之前， 对 啊，男的呢在60岁之前，可能你都可以贷的。 嗯， 哎，但是有些朋友在问说，商业贷款一般是多大岁数就不能够再去贷了？ 其实商业贷款的话也其实也没有说太去考虑这个年龄的问题，它主要是考虑这个还款能力。对，你比如说我就见过这种快退休的人也用商业贷，但是人家可能就是这个会提供这个流水之后呢，会证明比如说我现在的收入是多少，但是我退休之后 是 我有退休金。 对对， 退休金可能也不低， 然后这个再加上个人财产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方面大家都可以放心。我也见过很多这种就是以父母名字贷款，然后为子女结婚购房的，因为可能考虑到一些各方面因素吧，就以父母房子写父母的名字，然后贷款是父母去贷，然后可能月供是孩子去还，这种情况在北京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套房子可能大学刚毕业不久的这个年轻人可能还是很难负担的， 对， 就是能还得上月供都算不错的了，就不要说这个去凑出首付来。 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公积金这点事儿哈。当然对于北京来讲，因为它总房款的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呢就不考虑这个公积金贷款了哈。即便考虑的话呢，可能也得组合贷这种情况。 没错没错。 但是外地呢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它总房款的比较低，那么这个公积金贷款的上限呢能达到120。对他们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了。 对 啊， 有的城市总房款都到不了一半。 是的是的。当然对于北京来讲呢，很多人都要求说要放松上限哈、啊、或者加大上限的力度啊，这个不是说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 对，因为你要看这公积金的这个池子里的钱有多少嘛。 对， 如果你放松了之后，那可能这个就会造成一个提取的一个紧张。 嗯，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咱们的公积金呢是用来这个房子上用的啊，不管你是买房也好，你是租房也好，你是修房也好哈、啊，或者你是交物业费也好，反正都是在房子上消费的，千万不要打别的主意。啊、 对，其实。我们今天说到无论是广东啊深圳包括这个杭州、北京很多城市出台这个公积金政策、都是针对这个投机炒房的一个行为的话、对于我们刚需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有好处的。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阿伦。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不容易，我的心一直